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，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，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。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，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，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，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死去，我们在这祈祷，我们在这迷惘，我们在这寻找，在这失去。北京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，一定要关注了，因为今天的活动与众不同。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当中立减了159元，只要99元一盒，而且订购两盒就送您老北京艾草足贴一盒，一盒50贴，贴出健康来。热线是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估计啊，不少朋友没听明白，没关系啊，咱们再说仔细一点。来自于陕西富平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是我们享购时间的明星产品了，一年四季都在推荐，也会定期的举办瑞麟会员日，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更大的实惠。比如说本次活动中啊，原价是516元的两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加上50贴的老北京足贴，一共才花到198元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想想看，现在谁家订奶一个月不要200多块钱？现在您订一个月奶，订奶点会送您50贴的足贴吗？超市里面订奶也不可能免费送奶到家的，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，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每天喝羊奶，内补营养，每天贴足贴，外敷健康，内外兼修，好习惯要保持。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3039的朱小姐说，每年夏天我都贴足贴，一贴上去啊是温温热，感觉挺舒服的，早上呢就撕下来，非常的简单方便，今天呢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免费送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5541的何女士说啊，我们办公室中央空调出风口正对着我，每天都冻得够呛，只能天天穿着外套上班，今天买羊奶还能送足贴，内外兼修，那我订两套试试看，刚好羊奶可以当早餐喝。0028的王先生说啊，都喝了2年多羊奶了，没啥好说的，能坚持下来就说明对身体有好处。 一点没错，这奶制品对于身体的帮助啊，其实就是靠日常点滴的积累下来的。喝奶应该是一种习惯，一种积累健康的生活常态。我相信一个人喝了几年的羊奶和没有喝奶习惯的人一定是有差别的。这就好像健身与不健身的人一样，这是对身体的管理。 说的太对了，一个月100多块钱，谁家花不起呢？但是有的人就是有意识去投资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上。 最后一分钟，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8元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，就送您一盒50贴的精装老北京足贴。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你知道吗？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。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。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，